萨瓦，还好吗？这里是巴黎傻娃。昨天傻娃调整了上课的时间，原因是呢，老师下午3点有预约，要去养老院看他的妈妈。他说，我已经6周没见到妈妈了。老师大概50多岁，一个半月之后，亲人终于得见。养老院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就算那里是法国最早封禁的地方，就算病毒检测对那里的老人全覆盖。最新的消息是，自疫情爆发以来，在养老院去世的人数已经有8309人。这周开始，家里人可以在严格的限制下探望自己的长辈了，测体温、戴口罩、填表格、控制人数、限制时间、保持距离，这些都不含糊，预约自然也是必须的。但是不是能成为像老师那样幸运的人，则要看院方评估隔离是不是给老人带来了严重的身体或者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么看，能获得探望资格固然是好，但这也说明在养老院亲人的状态有可能不太好，所以这样的幸运却也夹杂着焦急和担心。疫情凶险，老人又更容易受到冲击，不近人情的封禁和严格的探视限制，不得不说是无奈的选择。哪位老人不饱受孤独之苦？哪个孩子不挂念独居的亲人？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身体佝偻，自隔离以来，她的全部活动范围就是养老院那间小小的卧室。因为太久没见到家人，她的状态很差，没有丝毫胃口。即便如此，他也强迫自己吃，哪怕每咽一口东西都要痛苦地闭上眼睛。老人带着哭腔，他说他想活着，只有这样才能见到亲人。一旁的护士不停地给他擦着眼泪，护士戴着口罩，但眼里写满了复杂。一位年轻一点的老爷爷身子还算硬朗，尽管跟老伴儿住在同一家养老院，但疫情之下想见面也不容易。每天老爷爷都会搬了凳子坐在院里，等着护士把他的老伴儿从房间搀扶到阳台。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在草地，一个在阳台，面对面地坐着，隔着大概4-5米远，唠唠家常，也当是安慰吧。这两个场景是我几天前看到的，想说忘记不太容易。这些日子除了通过手机屏幕与家人说说话，更多的时候老人们只能直面孤独。为了方便与家里联系，让日子不那么难熬，在北部大区，政府给当地220个养老院送去了1000个平板电脑，每个平板电脑都配有半年的 4G 网络。也有好心的学生发起了给老人寄明信片的活动，孩子们通过信件、漫画、照片和视频给老人们送去些慰藉。总看到听到这样的消息，人的心情肯定好不了。好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吃瓜。